留下欢欣的印记，沉默亦似歌，那感觉像诗，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意，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，幻想 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陈百强演唱的《涟漪》，之前的那一首是莫文蔚的老歌《爱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下面继续来听阿杜演唱的《天蝎蝴蝶》和那英的经典歌曲《征服》。 我可以痛，但我不要辜负了谁；我可以流泪，但无法目空一切；我可以心灰，但不残缺和昨天重叠，我可以承担面对，但不给自己机会感觉。细胞分裂，理想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做掉我内心刻骨寒冷复合的美。细胞分裂，理想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 我可以累，但我不要透支欧缺，我可以妥协，但不发放弃尖锐，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，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苦味。细胞分裂，变成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做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复合的飞。细胞分裂，变成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机会。 我可以累，但我不要后知后觉，我可以妥协，但不怕放弃尖锐，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，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作乐享受苦味。 细胞分裂，理想真实的我倾斜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除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复合的飞。细胞分裂，理想真实的我倾斜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机会。细胞分裂，理想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除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复合的飞。需要分裂，理想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机会。 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爱的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试着成战你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

几块风尘我不依，当年轻化作泪眼烟雨。烟水柔情换不息，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，如飘零雾茫茫烟雨遮不住，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，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，散好梦难成愁酒一席，一往心几分心情暗底阴，当年情在风中追忆已无影，拥着你依稀仿佛在梦中，重不堪往事经营无语，梦回首几回风尘我独倚，当年情化作泪眼烟雨。 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。